外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本港今晚和明日渐转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较为潮湿。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50点，升327点，成交金额10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3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132.7升个1，南方 A50 13.9升1.6，安石 A50 中国13.02升1.4，汇控73.1升个2，中移动104.5升个2，中国平安87.15升1.85，长江实业145.8升4.3，建设银行6.49升7仙，中人寿32.45升7毫，中国银行4.52升6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11.612，瑞士法郎8.904，澳元6.183，加元6.257，新西兰元5.814，欧元8.7506。每百日元兑港元6.55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0.362。日经平均指数报17511点，升182点。港金现价报11970元，升8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5.45美元，卖出1296.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同大家报告一宗坏车事故先啦。的士台朋友话俾我哋知，东区走廊中环方向近住屈臣道，差唔多即系东区走廊铜锣湾落桥位嗰度附近啊，中线有坏车阻路，咁啊挤塞噶啦，龙尾去到和富中心噶。受坏车事故影响，而家沿住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落桥位一路去到和富中心段咧，都系比较塞车嘅。咁塞紧车嘅朋友要忍耐一下。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土瓜湾码头涌道因为爆水管的关系，码头涌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木厂街那里部分的慢线封了，经过时间小心一点。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比较塞车，龙尾去到下角道近红十字会总部，西行过海就上桥位有少少龙尾，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过海多车，龙尾油站。安全车速报告有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湾，同埋锦田高步路桥面来回。最后咧，提提揸车嘅朋友啊，今日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0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4。咁啊，敬请各位揸车嘅朋友按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其实我中意啲人真啲噶咯， 我有样嘢佢好真噶，听啲听众讲佢真系几似张学友噶， 咁要识下喎、 啊。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见面 five， 留意下佢啊，佢叫波成啊。 嗨，我系波成啊，学友啊，你觉得我似唔似你啊？ 你话啦。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年仅21岁嘅 Megan Trainor， Lips Are Moving。 用翻咧 All About That Bass 嗰一种嘅成功方程式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咧都非常之有趣啊，新打上 Hong Kong Top Ten 占第九位啊。Megan Trainor Lips Are Moving。 Hong Kong Top Ten 李志刚环球榜外播出。 曾经我哋斋睇电视，曾经我哋冇份话事，曾经即系千二人嘅事。2017年500万人一人一票有份话事，2017机不可失啦！政府现正就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咨询公众，咨询期至3月7日，请大家踊跃提出意见。想政制向前发展，即上 2017.gov.hk 睇下啦。 我提名咗啦， 我都提名咗啦， 第一时间提名咗啦。 你哋讲紧咩啊？ 第八届香港书奖啊！ 由于反应踊跃，提名期会延长到1月23号。 如果你哋有任何心水好书，千祈唔好浪费呢个机会， 即刻登入 rthk.hk 书奖专页，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第八届香港书奖， 你提名咗未呢？ 介绍个人你识咧， 好啊。 佢嘅特色系四不像， 我最中意古灵精怪嘢噶啦。 第一，佢唔似港女，有啲文化嘅。 O K 喎。 第二，佢嘅身高唔似歌手，但系的确佢系今年嘅新人。 咦？ 第三，陈奕迅曾经话佢似徐静蕾，不过全世界包括佢自己都觉得唔似。 咁古怪。第四个唔使讲啦，等我自己问佢，佢系边个？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黄天怡。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7点 ，Give me five， 用你两个小时嚟认识我啊！ 5:12啦 ，Hello， 喂，我头先见到一个 uncle 咧， 吓， 我好耐冇见过人系喺我面前写大字啊， 即系写毛骨字啊， 系啊，系啊，写大字啊，仲要嗰张纸真系唔系话我哋就咁普通，即系挥几张挥春咁大张嗰啲咁样写，系啊，提字啊，见到个 uncle， 但佢咩情况之下写咧？ 因为咧佢本身系好谦虚嘅，咁然之后咧系成班嗰啲朋友，然之后见到，喂佢写大字好靓好靓噶，咁样不如叫佢写俾你睇啊，咁开头话唔好啦唔好啦，不如叫佢写俾你睇啊，俾啲掌声你 做 show 咁啊，佢有啲尴尴尬尬咁样又写啦， 咁跟住就写啦。但系你见到即系如果你有一技之长嘅时候咧，而又系其实本身唔系好多人知，因为你其实无啦啦你唔会攞支毛笔出嚟写字噶嘛， 系啊，会好怪添， 好难咯、哦。即系譬如你个琴本身摆喺度，你就可以。行过去弹 系啦， 但你毛笔好少，可系挂你周围都系。 系啦，你系要专登有嗰啲嘢喺度，你先至可以写到噶 嘛。要磨墨噶嘛，你 系啦，咁啊即刻就系咁啱个嗰度咧，现场又有真系有毛笔啊，有晒嗰啲九宫格嗰啲纸啊，成啊嗰啲咁样，跟住佢就提啦。咁你系见到佢开头真系好谦虚，唔好啦， 欲佢还迎， 有机会啦，有机会先啦，咁 而家就系机会啦， 真系下一秒就系机会啦。 写起上嚟嘅时候，你 feel 到佢系有嗰种。好享受喺大家目光底下提起大字嗰一种嘅感觉， 系咩？系你啲系亲戚朋友嚟嘅？ 唔系啊 ，uncle 嚟嘅，即系我爹哋妈咪嗰啲嘅，即系嗰啲 friend 嚟。 即系咁嗰个系一个即系聚会啊嘛，大家 唔系咁啱见到嘅咋，系咪好得意咧？ 咁喺条街啊？ 唔系喺即系你当系人哋屋企咁样 咯， 系啊，系啊，咁样样，跟住你就见到啊，原来你即系有一技之长嘅时候，你又能够表演到嘅时候，你系会有嗰种好。沾沾自喜啊， 真系几威威噶，其实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然之后有啲人就话，打个分数先，几多分啊？你觉得咁样？跟住其中间有个长辈咁样啦，跟住佢自己都忍唔住， 起碼101啦咁。 哇！ 咪即係嗰種講笑，係啦。咁但係嗰個掌門啊，好好96，跟住你即刻見到佢有少少若有所失，但係佢依然係面上係帶有好無限嘅光榮嗰種感覺。 我是書法家，我是歌手嘅 friend 咁好似，我是書法家。 但係幾有趣嘅，即係呢樣嘢，即係我唔知啊。我突然間係有冇啲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你冇乜嘢可以叫 show 俾人睇你嗰種。哇！你识哇！你识呢样 嘢 噶？你识嗰样嘢噶？或者你识呢样你咁叻噶？咁样 我真系冇喎！如果突然间叫我要做一样嘢出嚟嘅， 系嘛？ 你都可以举下贴嗰啲咁样啦，系嘛？ 我三秒做揸下张相俾睇啊！ 佢仲要可以冇任何道具咯，即刻嚟 就咁徒手做就得啦。 系啦，点啊你？ 冇啊！真系真系谂唔到一时之间， 因为你好虚你个样。 唔系，同埋咧，我有时觉得就系你啲一技， 因为个样真系好虚。 搞咩啊？ 唔系呢啲一技之长，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系你唔能够。自己去话俾人听，我有一技之长好叻，一定要系隔篱啲人讲咧，嗰件事先冇咁核突噶。 系啊，但系有一啲情况就系咧，譬如你有一技之长嘅时候，你能够，譬如你可以表现到更加好啦，即系你即系好似即系好威咁样样啦。但系如果你真系用到嗰种，唔系就系纯粹搵嚟赚钱啊，即系有啲技能系可以攞嚟赚钱，即系你话咁书法家都可以赚钱嘅。 系啊系啊。 咁但系除此之外，如果你做啲好有意义啲嘢咧，咁系一件好威嘅事嚟咁样噶嘛。 系啊。 咁我近排睇咗一个咧，就喺外国有一个。女士 系 叫做纹身师嘅 纹身师傅 系纹身嘅师傅咁但系原来纹身系帮到人嘅 帮 即系我从来冇谂过纹身系帮到人 嘅因为由细到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系纹身系坏人噶嘛即系有啲 好老 旧啲嘅思想 系咯 就觉得啊佢纹咗身一定系坏 最坏嘅人系唔会俾你知道佢纹咗身啦同埋即系唔会即系俾你睇到我觉得我 系 个坏人 我觉得系因为唔多唔少系因为以前嗰啲古惑仔嗰啲漫画或者嗰啲江湖中人真系会纹条龙咁样噶嘛即系佢喺佢哋嗰个文化入边咁所以连带就好似觉得所有嘅纹身嘅人都系坏啦，我觉得纯粹系咁样。 喺公司讲你坏话嗰啲女人会唔会 仲坏 身啦？唔会噶嘛。 佢系纹眉咯，净系 纹 眉，纹眉嘅人最坏。 都有啲纹眉系好好人噶，唔准你咁讲啊！ 我讲笑啫，呢个就 我唔准你咁讲啊，系咪先？ 点样可以帮人啊？ 你我都俾你估噶， 身啊， 系咪估噶我嚟？ 估到搭半咯。 因为譬如以前 咯，即 系佢都 真系， 佢真系用嗰啲工具嘅， 真系 真纹身嘅， 真纹身。 以前纹身头先讲就可能系啲古惑仔会啦，而家纹身好多时候，譬如讲紧叫做运动员啊，篮球明星、足球员嗰啲都会纹到全身都系。咁佢哋通常纹上身就系话，可能呢个系我嘅爱人，或者我生咗一对仔女嘅时候，佢会将佢个名纹喺身上面。 咁点样帮？ 咁但系如果你话帮人嘅话，可能 即系年纪大，可能记忆力唔好啦。啊，望一望。 即系 波成喎，喺我条腰度写住， 系我老豆嚟嘅，所以我老豆啦。 将呢条腰扭一扭，我觉得佢就好似叫做卖佢身体一个部分，譬如我条腰嘅位置我出售，可能有人捐100万，我哋呢个位纹一样嘢，咁我100万赚到就攞嚟。 但系 个 纹身师帮紧人， 咁咪攞自己身咯，即系纹身师攞自己身。 我个纹身师即系咁样，使乜个开个题求其你都得啦， 系 嘛阿哥？ 佢系用佢嘅技术去帮人嘅， 真系用佢纹身嘅技术去帮人嘅。 是真的用回那些工具和纹在皮肤上 有些人被他帮到的帮完之后是真的感动到喊晒改变他一生的 被帮的人是在皮肤上面帮到他的 是的那纹身是纹在皮肤 是的可以可能他有些技术可以用在别的地方不 是都是纹在一个人身上 都是纹在一个人是不是皮肤有缺陷的那些人 可以是这么说 我即刻谂就 系身体有缺陷， 可能譬如假设佢装咗只义肢咁样，咁佢望落去就系一只即系铁即系金属咁样样嘅脚，咁佢将佢纹到好似真嘅脚一样，等佢望落去好似自己用嘅一只真真实实。 纹身啊， 咪纹个图案可以纹得好真实噶嘛？ 但唔会纹一撇，即系一整块颜色噶。我知 点咧？ 我知， 你喷口水咯。 你啲咩啊？ 佢咪可能洗甩咗个纹， 佢咪 Mary 系咪因为洗甩咗啲纹身一笪笪咁去帮佢纹翻完整，唔会望落去古灵精怪。 又唔系善事啊？呢个又 你皮肤有咩 喺身体咩部分都可以揾佢嘅呢啲人 系啊， 烧伤咗嗰啲。 诶，点样咧？烧伤 即系烧伤咗个皮肤，大家望落去可能会冇咁靓嘅，比正常嘅唔同。咁会帮佢纹翻望上去正常一啲睇落。 即系纹个样，纹个样， 纹个样啊！啲皮肤 点解你要加多脚咧？纹咩个样啫？ 纹你个样上佢只手度， 因为全身都得噶嘛。 系 咁唔一定唔会喺手度纹个样 啊。 原来咧有一种即系佢而家呢个工作咧，可以叫做即系医疗上面嘅一种嘅民生嘅技术嚟。 哦， 咁佢点样咧？即系例如啊，譬如佢有一啲系人，佢经历咗可能火灾，即系学你话斋啊， 烧伤 咗。即系譬如佢曾经试过有一个女仔，佢系嗰啲学校俾人虾， 嗯， 系啦，咁然之后咧就俾几个女仔咧兜头淋啲滚水喺佢块面嗰度咁啦。 OK， 咁结果咧佢就系块面你因为烫伤咗啊，因为你系灼伤啊等等嗰啲嘢，然之后就留咗一啲好深嘅疤痕。咁嗰啲疤痕即系佢唔系凹凸不平嗰啲嘢，佢啲颜色已经啲色素咧唔能够，譬如佢本身系啡黑色嘅皮肤咁样啦，但系变咗全部都系白色嘅、红色啊，好红晒咁样。系啦，咁佢嘅工作咧，佢系做咩咧？就系、是、可能，譬如当你已经系复原咗之后啦，咁、佢就可以喺你嗰个嘅伤疤上面咧，就系、是、帮你去 match 翻你本身你嗰个颜色嘅 color tone， 因为都系颜色嚟嘅啫嘛， 颜料嚟嘅，上色啫。 系啊，你可以调到嗰只颜色，然之后咧就将你嗰啲伤痕咧就系、是、遮咗佢。就將、即係好似搽粉底咁樣嘅，其實嗱、即係譬如係啦係啦，遮瑕膏咁你可以當 ，O、okay. K， 你遮瑕膏都係咁啊。其實譬如你本身有啲瘌啊、剩啊咁樣，你 match 翻你本身皮膚係色嘅時候，你就填咗嗰啲嘅可能係窿窿啊又好啊咩，即係唔靚 啲 瘌 啦咁樣。 但不過佢就你要落妝就落咗就冇啦，就即刻哇送眼一就咁樣啦。咁但係佢呢只咧就係、因為紋上去嘅， 永久嘅依個真係 啦。 但係譬如你頭先話我哋用嗰啲遮瑕膏，咁係膏狀係。直接搽咁样噶嘛，但系佢纹身系逐针逐针咁样刮落去。 佢嗰 个 针系有少少同，因为我睇佢条片咧，佢啲针系同我哋平时见嗰啲可能系纹身师傅用嗰啲有少少唔同嘅，即系唔会系嗰啲令到你好痛楚咁样。我谂个技术同我哋真系为艺术上面嗰啲纹身咧系两种嘅技术，但系佢都系一个纹身嘅技术。 如果唔系要逐个毛孔咁样。上色嘅话都几攞命， 同埋因为你话烧伤，可能个皮肤本身已经弱啲噶啦嘛，脆弱咁样样。如果用一般我哋艺术性嘅嗰种纹身，就会痛得好劲。 我见到佢而家嗰一个嗰个片咧，佢系搽咗少少嘢上面，然之后先至再落嗰个纹啲颜色上去嘅，系啦。咁但系原来咧，即系呢一个佢仲要几靓女咁样噶。咁但系原来佢自己都系经历，系啊，佢自己都系经历过有一啲嘅创伤。咁所以佢塊面上面有一啲嘅顏色其實都係紋上去， 哦， 係啦，即係佢自己就係經歷過呢一樣嘢，就係有人曾經幫過佢做呢一樣嘢，可以令到佢即係唔使或者永遠都係啲頭髮遮住半邊面啊，或者永遠都遮遮掩掩啊咁樣，咁佢就真係可以咧，就係亦都學埋呢個技術啦，就係將呢樣嘢咧就係自己受惠過啊嘛，就將佢咧就再去幫其他。嘅人啦， 哎呀，好好啊， 系啊，咁譬如有一啲人，佢可能真系佢可能系车祸又好咩都好啦，咁佢真系烧伤咗嘅时候，咁佢就帮佢，咁呢个要问医生你咩情况，等下可以做啦。咁但系譬如你问完之后咧，你见到佢哋，因为佢可能咁多年嚟，佢都系觉得呢条疤痕应该跟咗一世噶啦，咁样。咁但系原来真系经过佢帮佢补翻晒啲色之后咧，佢见到自己哇，可以同即系冇晒嗰啲嘅伤痕。嘅痕跡嘅時候咧， 係好開心嘅，佢真係 係好多嗰啲顧客係流眼淚嘅，係、因為你一定係關外表示嘅嘛， 係啊， 同埋即係你再 deep 一啲，你講嘅就係、是、其實有陣時咧，你咪話即係嗰啲有啲嘢你忘記唔到、因為你可能你每一日都望住佢，你點可以忘記到啫？係咪先？即係有啲傷痕，如果 係傷疤啦嗰啲， 係啦，有啲傷疤你真係可能，譬如你經歷好似嗰個17歲嘅學生咁樣，哇！俾人揾滾水倒頭淋，然之後塊面有半都係變咗白色嘅， 係你每日照鏡， 你每日照鏡，你其實你好難忘記到嗰件意外发生噶嘛？ 系啊， 即系你唔可以过翻一个所谓嘅正常嘅日子噶嘛。咁、但系如果你经历过，起码你 cover 到嗰样嘢嘅时候，系啦，你就发觉，咦，我真系可以有翻个勇气或者有胆去到忘记翻嗰件事咁样。 同埋年代可能佢嘅生活有好多转变咯。 系啊， 即系尤其是如果你话块面，即系你谂下平时我哋生粒暗疮都已经嗌晒救命咁样啦。 系啊， 咁何况如果你块面有一笪嘢或者点样，总之望落去系唔好睇嘅。咁可能年代就係佢會唔想做其他嘢囉，唔想出街囉。係 啊，咁所以佢而家就真係幾幫到一班咁嘅人囉。所以我以前一路都唔知吓不、原來紋身係可以 咁樣幫到人呢、這個方法啦。 係啦、佢主要係傷痕同埋有啲燒傷咗嘅一啲皮膚。 佢有冇話要幾多？因為譬如呢真係 佢 無論紋身 入地介紹 嘅。無論紋身又好啦，或者啲人真係而家佢嗰啲咁樣油味定漂味嗰啲呢，可能佢隔幾年呢嗰啲色素始終係即人工加上。

生只相见已是路人茫茫，这生恐怕会念念你不放。留恋着不想过对我， 耿耿于怀，你有冇听过嗰阵时？你唱 K 有冇唱啊？ 唱 K 又冇啦，但系有听过嗰只歌嘅。 哦，系咯，十年啦，咁就 系啊，好似仍然都系耿耿于怀呢首歌。 十年之后有Wyman 啊吓，咁啊都系 Juno 啊，伍乐城啊咁样，然之后有新嘅呢个续集叫做《念念不忘》。喂，一阵间今日我哋请咗位嘉宾上嚟嘅，咁可能你都听过佢啲 remix 噶啦，佢叫 J Phone， 咁啊一阵间同你讲佢啲 remix。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有张曼燕报道新闻。港澳网报道，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前日在北京出席一个会议时表示，中央认为反占中斗争仲未完，好戏还在后头。报道说李源潮出席的是中国侨联的会议，他在会上说香港持续几个月的占中搞手和背后的人没有达到目的，目前中央港府和爱国爱港力量取得阶段性胜利，在捍卫一国两制上向前迈进一步。李源潮认为参与占中的青年人的行为值得警醒和总结教训，又寄予侨联在反占中斗争中给予更多支持，需要认真研究利用互联网加强信息沟通。亚视大股东黄炳军借钱给员工，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陈婉娴形容是荒谬和教坏细路，批评有关做法本末倒置，欠人钱还说要借钱给其他人。陈婉娴说今早曾经致电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要求当局想办法要亚视管理层支付欠薪，对方的回应是会循法律程序解决，法庭下星期五会处理部分欠薪个案。陈婉娴认为不应该等到下星期，政府应该想尽办法处理。他又说今次事件令人觉得政府被亚视股东牵住走。报称伤人的47岁男子涉嫌在几个月内5度强奸租客10岁的女，并要求女童封口，直至女童跟随母亲前往美国同父亲团聚，女童先讲出事件。男子被控强奸罪，今日提堂，暂时无需答辩。法庭将案还押到3月6日。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包括男子的电邮和户口转账记录。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要求日本政府为两名人质缴付2亿美元赎金的期限已过，暂时未知两名人质的情况。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东京的记者会说，并没有收到来自伊斯兰国的消息，形容形势仍然十分严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和明日渐转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较为潮湿。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同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同大家报告啲坏车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啦。港岛咧东区走廊西行之前近住屈臣道对开，因为有坏车阻路啦，一带仲系多车噶。咁至于九龙区咧都有宗坏车事故喺观塘绕道。听众阿黎先生提供俾我哋啊，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嘅慢线，咁啊头先咧因为有坏车阻路啦，龙尾都塞到去观塘码头噶，受坏车事故影响，观塘绕道。 出旺角，近住牛头角丽业街段，一路去到观塘码头段咧，交通都系比较挤塞，行车缓慢咧，可以话咧试下改用其他嘅道路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仍然塞到下角道红十字会总部，西行过海就上桥位多车啲，坚拿道天桥过海塞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噶，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公主道过海繁忙少少，龙尾康庄道桥面。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正直之去大清，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昂船洲大桥落斜去长沙环，同埋锦田高步路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落实普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经济发展的机遇要及时掌握， 还有很多民生问题需要改善。 行政长官刚刚发表了2015年的施政报告，施政方针是要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让我们一起努力参与和付出，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共同建设一个安居乐业、繁荣稳定的家。 星期五主场，今晚主场陈淑仪对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 城中业话亚视拖欠员工薪金，牌照是政府发的，对亚视的困境、员工的苦况，政府真是爱莫能助。 输入外劳政策怎样说服公众不是向资方倾斜，影响基层就业，最低工资加到32.5，他预计对中小企有什么影响？ 星期五主场对谈嘉宾张建宗，今晚7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只要你是略略比其他人努力，其实很多人可以给到机会你。 爸爸教我的说话，工资又没出头， 咖啡就是卖给香港人的，不要这么想，你那杯咖啡要做到全世界来你这个地方喝的。 做创作做艺术就不能够跟譬如做物流做金融比的了，但可不可以不饿死呢？ 做在一个生命里面发挥作用的。 星期日正午12点， 黄明乐、 陈嘉明、 胡世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回忆中的声音。 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沉默结束，可会有着赢家？分出了对错，爱却成为代价。太多争拗，声音都早已变差。Oh yeah yeah。 歌词入面的故事是讲忆起前度和自己的相处，幻想对方仍然在自己的旁边和自己对话，变成曲入面女声和唱的 vocal 部分。 如最后诀别有话必须一说，说保重到冬天最后点。 作曲追风，填词李俊一，编曲 Agent Chan， 监制廖志华。 无话了吗？不再责备谁吗？ 上榜第六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5位，冯允谦 featuring 林欣彤，讲多无谓。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介绍个人你识啊？ 咁笋 系啊，佢好识做噶。 做咩先？ 做牛啦，啊、做马啦。 so 佢仲识做 Anna。 边个做 Anna 咧？ 许廷铿啲 fans 啊！上次合作完之后，佢识做到连人哋啲 fans 都中意佢啊！ 咁咪识下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认识下佢啊！佢叫黄天怡啊。 喂，你系咪真系有个 fans 叫 Joanna 噶？ 其实唔止 Joanna 啦，仲有 Trina 啦、Karina 啦，同埋 Farina 噶。 请另一位嘉宾在网上都好 hit 嘅， 系 啦咁样佢好中意攞一啲嗰期好 hit 嗰啲生辉咧，然之后自己就 mix 咗做一只歌咁样， 例如榴莲乜乜乜， 或者口多屎， 系啦，我谂你都听过啦，佢叫 J 风 ，Hello，Hello， 你好，你平时你自己个 channel 系冇有冇样噶 ？channel channel 有冇出樣？ 有幾條片有出樣嘅。 哦， 係 啊， 係，不過係唔係太關我啲 remix 嘅， 純粹想出 嘅啫。 唔係都有一條，最初第一條出樣係之前就興玩呢個淋冰水係咪？ 係啊， 即係呢個 challenge 出嚟。咁我就即係覺得個個拍條片就咁去淋完就算啦。咁我就第一次就即係自己拍啦，咁然後就做埋首 remix 嘅。有音樂底嘅，咁就感覺上就同其他有啲唔同啦。 哦 ，OK， 咁嗰陣時你係已經係啲網民開始認識你未嘅嗰個時候嘅，應該識啦， 都少少識啦，係啊。跟住啲人就會留 comment 就話：哦，原來 Jay Phone 咁嘅樣嘅，或者即係 咁嘅樣係指係咪 正面嘅？ 正面 嘅， 正面 嘅， 正面嘅，都正面嘅。 話靚仔 咧，係啊，都有嘅。 我先上 YouTube 睇下啲 comment 先， 因為我見到佢講得好曖昧啊，啲人就 我費事自己讚自己睇。 哦、我幫你，我上去幫你睇啦。 但我見到我哋有 quota 嘅呢啲，唔係下幫我哋。 好多片嗰啲 remix 咧，其實都同即政治有少少楞上關係嘅。即譬如講真，榴蓮乜乜乜都係引發自社會 事 件噶嘛，係啦。呢個係咪你嘅大方向嘅咧？定係你覺得冇純粹而取材而攞到揮嚟做咁啊？ 如果你問我深入啲諗咧，即係上年咧係比較多一啲社會嘅 hot topic。其實都本身都楞咗少少政治嘢嘅，即係你見由譬如話，其實可能譬如齊恩嘅母親咁樣，呢一啲咁樣嘅揭秘嘢，咁佢本身都楞咗就係有少少係一個政治人物啦。咁而但係本身件事係又係喺社會發生，而有好多人留意嘅一件事喎。咁我覺得我係 focus 喺一啲即係多人留意嘅事，反而 rather 定係一個。政治嘅人物咯， 哦， 暫時睇咧，嗰幾條關於我哋即係可能政治人物嘅 remix 片段咧，以一口涼氣係遙遙領先嘅， 係啦， 個點擊率啊嘛， 係有過80,000嘅點擊率嘅嗰條片係，係啊。 你哋有睇過嘛？ 有。 你覺得贏在咩咧？一口涼氣點解大家零舍喜歡咧？ 我覺得贏在係因為用佢第一啦，佢個表情係即係太過出眾啦。我諗好多演員即係包括阮兆祥咁都扮佢啦。係咁第二就係佢本身佢講嘅嘢咧， 想即刻播嚟聽我啊！ 我要趁佢 準備緊啦，你見到佢。 佢講嘅嘢咧係即係雖然就即係鬧緊一個人啦，但我又將佢啲句子咧改曬， 重組句子 啦。咁然後亦都即係加埋佢嗰個。即係聲調啊，各樣嘢嘅配合節奏感啊，都我覺得係好配合到一首歌，咁所以我諗比較多人真係好 enjoy 去聽，同埋真係去扮咯。我見過 Instagram 有啲人 tag 咗咧，係即係扮嗰條片，係啦，就做曬出嚟咁樣樣。 哦，因為我第一條對佢有印象嘅片係嗰陣時嗰套有一套真人 show 噶嘛。 香港啊， 香港 呃銀， 係啦，我第一次對，因為點解我知道佢好入屋咧？就係連我阿爸阿媽嘅手機都 嚇都睇過呢條。 因為有一日我喺屋企做咗下，突然間聽到嗰首歌，跟住係我阿爸播得好大聲，我叫睇喎。咁我就知道佢入屋啦， 你爸都煙喎， 唔使靠電視台都入屋。 係啊，因為我爸媽而家，即係佢會上網。 好出奇啊！我好多朋友都係有呢個 feedback， 就係話，即係佢哋嘅爹哋媽咪或者係即係小朋友啊，即係講緊幾歲嗰啲啊，介紹翻俾我哋呢個年紀嘅人聽。 係， 咁呢個都幾搞笑嘅，好多人都話係，即係成家一齊聽咯，會 係啊，會噶。去蒲有冇播過？ 可能有啲 DJ 會攞嚟 mix。但係你係咩背景呢咁樣？即係你係一個音樂人嚟嘅，即係或者你有心，其實你係不嬲想做啲電子音樂。 音樂 係 我自己，我諗係我由細到大其中一個最大嘅興趣啦。咁以前就純粹係即係學彈吉他，即係純粹覺得啊好型啊，自彈自唱咁已經 OK 夠啦。咁再大嗰啲啊，即係夠膽出街唱啦，咁咪出街 busking 咁都有玩過下。咁、 早知叫你帶吉他上嚟唱首歌啲啦、 啊， 你可以清唱。 你問 L 包姐， 係啊，咁但係去到係近呢幾年就開始接觸啲電子音樂，先至即係 想覺得啊，自己會唔會有能力去到做咧？咁樣樣咁去發 展。咁、哦、電子音樂你都可以係好似玩 acoustic 咁、嗯，即係做一首歌咁樣噶嘛？但係點解你會選擇 remix 或者將一啲我哋叫係啦一啲碑擺落去咁樣咧？嗯 咁其實係都基於因為我做電子音樂嘅即係能力未去到好專業嘅水準，即係呢度我其實係即係啱啱初學啦，可以咁講。咁但係即係用咗一啲 video， 我又本身都識剪片啦，因為以前其實我就大學嗰陣係讀 design 嘅廣告嗰邊嘅，咁、哦、基本上搞圖啊、剪片啊呢啲嘢就對我嚟講冇咩難度。 OK， 係啦，咁所以就開始就用咗一啲自己識得用嘅方法去到玩咯。咁而咁啱第一條片係好多事嗰條片，咁我諗大家都係亦都喺網上面睇過啦，即係佢講到咁有節奏，又即係係啦，有曬動作又爆曬。粗咁，咁呢個係好笑嘅， 係呢一幕觸發到你可以 係啊，突然之間覺得係啊，覺得我有，反正我有啲音樂底喺度，可唔可以幫佢用個音樂底嚟襯托佢咧？咁樣，咁我就結果就整咗第一條啦。 咁有冇嗱，即係 好食啲嘅最後，你會覺得 好勁？ 唔係因為嗱，傳眾度高係一定嘅啦，即係我爸媽都覺得幾有趣啦咁樣。但有冇啲反對嘅聲音嘅？你如果即係咁搞錯啊你， 你 攞個 氣 嚟 佢成人哋 反對係其實都有嘅，咁但係好得意喎，即係反對咧好多時 就係你阿媽係嘛？ 唔 係，你唔好咁多事啦仔， 我驚你俾人拉啊！ 我上面啲 comment 其實就好少對針對我嘅，第一因為大家唔識我係乜水啊嘛，即係唔會無啦啦話喂你咁都有話你唔識尊重人咁樣，即係呢啲都有，咁我又唔識佢，你做咩話我啫？咁我唔會理嘅。 我中心啊，因為你唔識我，我識你， 咁係咁噶嘛，都係網民嚟啫嘛，咁我都係網民啫嘛，咁第二部分嘅一啲 comment 咧，好大部分其實係佢哋一啲正同反喺度對鬧咯，咁我就 講翻嗰件事， 係啦，講翻嗰件事啦。咁就甚至乎有好多就話啊，你係打手，我係打手咁樣，咁變咗我咪食花生咯，其實都係。 哦， 但係有冇人懷疑你係打手咧？ 係冇喎， 冇人懷疑過嘅。 冇。 OK， 咁你去到真係你開頭就冇出樣啫，之後你樣都見埋咁樣㗎嘛， 揚咗出嚟啊， 揚咗出嚟咁樣， 揚咗出嚟又冇喎。嗰陣都有人擔心我嘅人身安危嘅，即係話即係好多人成日講 阿媽都係， 又係阿姨， 唔好再屈。我老親大人啦， 尤其是做完呢個一口涼氣咁大迴響，哇！你即係特首夫人你都整啊咁樣，即係好多坊間就會甚至乎屋企人都會講話會唔會驚再整落去我會再激啲咧？即係再去得再激進啲咧？佢哋擔心呢樣嘢啫。 Okay， 但係佢哋有幫手轉發嘅。 係share 俾啲， 惊死 惊 死真 识 唔知， 而我个仔真系好曳，你睇下佢条片。 但系当时好担心你个仔。 有啊有啊，即系呢一出报道啊，嗰啲报纸嗰啲即刻又买咗几份翻嚟 啊。系咯系咯。咁但系你对佢哋嘅答复系点咧？即系屋企人好担心你啦咁样。 哦，冇啊，放心咯，吓，放心咯， 拉就咁噶啦。爭在幾時？ 本死無大害。 成日講話方丈小氣，但係我唔知咧，即係未小氣到我身上啦，可能。 哦 ，OK。咁嗱，我哋講咗好多係你嗰啲精彩嘅作品啦 ，remix 嘅作品。 喂，講翻你啲音樂先，係啦。你有咩目標啊？咁樣，即係你係希望你朝住一個希望，真係將來做一個全職嘅音樂人嘅目標去行嘅， 都 係 嘅。係啦，因為我自己就想係因為始終香港一個，譬如我講個 term 出嚟DJ， 可能大家諗起你哋三位啦， 唔係啊， 唔係啊， 啲人問我哋做咩，我哋做 DJ 去反而邊度打碟啊你？ 不過通常都係錯嘅，講過好多次咧 ，DJ Tommy 都俾人問過佢，你係咪 DJ 邊間電台啊？咁 我諗 唔係，我覺得就係啦，大家好多 mismatch 啦，就係大家真係電台嘅 DJ 就會以為去打碟，打碟嘅 DJ 就 以為做電台 啦。 咁但係其實我兩樣都未必係嘅，因為其實外國個 culture 就係所謂嘅DJ 其實佢哋都係一個即係製作人啦，或者佢哋做音樂嘅，即係真係做歌嘅。咁佢哋做歌照樣會出碟、出 single， 可能會出好多唔同 DJ 嘅合作嘅 remix。咁呢一啲嘅 DJ 嘅形式，佢哋亦都會即係做埋 live 啦，即係可能一啲真係比較多係音樂節啊，或者係一啲都會大型嘅 club 啊、event 啊。 咁去做一啲 live 嘅打碟咯。咁呢樣係我自己最想即係做到嘅一個位咯。 即打碟只係其中一個佢 表 演佢方面 嘅，冇錯。Okay. 因為佢哋其實打碟都係打翻一啲可能佢哋自己做嘅歌，或者人哋合作嘅歌咁樣樣 咯。咁外國啲 DJ 會唔會唱歌㗎？其實 哦，有啲會 的，都會自己唱埋嘅。 講笑，我都話我去蒲嘅時候都試過 DJ 跟住唱歌啦，嚇死我！ 不過佢唱咩先？ 爵士呢啲啊嘛，呢啲 唔係啊！佢咁啱打，佢咁啱打緊 Madonna 嘅， 嚇！ 佢係個男 DJ 嚟嘅， 係， 佢全程跟住唱， 咁可以唱得好聽啊？ 唔好，好聽。 本地定外地嘅？ 佢話喺台灣嚟嘅。 有時即係音樂嘅嘢你識， 音樂嘅嘢 乜嘢啊？你識乜嘢啊？咁樣佢係有得跟住唱嘅，有啲 booth 會上面有支麥咁樣，或者佢一路嗌噶嘛。係嗰晚佢都有跟住嗌噶。 但係香港我 Are you ready to make some noise 咁樣， 同埋 我成暴動咁嘅款 咯，舉隻手咁樣。 佢嗰雙手啊，直情警察嚟啦， 投降啊咁樣。 但你頭先講呢類型嘅 DJ 其實。香港是即少啲噶嘛， 系啦， 又或者是佢都未必个范畴去到咁广啊，即可能佢真系净系喺 club 度打碟或者做歌嘅就课余自己做咁啊，好少系可以头先你所讲话佢真系好多嘅工作范畴喺一身，咁但系如果你而家想做可以点咧？你觉得？ 我觉得我都有同几个即系有差唔多志向嘅年轻人啦，咁其实就即系大家都系啦，想做电子音乐，有啲就其实大家会有玩开 beatbox 啊，或者可能自己会有夹开歌啊咁样，咁就想嗰个发展就可能即系叫做退而，我唔系话退而求其次嘅，即系反而系。即係香港個 culture 係咁啦，你要外國紅咗翻嚟，啲人先至覺得你勁㗎嘛， 係 真 係 㗎。 咁變相我哋就會諗啦，會唔會可能係真係需要係喺外國嘅 market，即係叫做都有翻咁上下嘅名氣，再翻翻嚟玩咯。 係， 咁你要先識得譯到抽一口涼氣英文係咩？ 系我之前试过系译呢一个榴莲乜乜系呢个 durian what what what 咁样嘅，系 rap 到出嚟嘅， 抹抹抹咯或者抹抹抹 抹抹抹， 系咯，因为我有朋友喺美国住，咁啊系华人嚟噶嘛，都系即系香港大，跟住去嗰边住啦。咁唔系，佢 点可以喺香港大，但喺嗰边住咧？ 佢搬咗去嗰边读书，然之后嗰边搵工咁样咯。而家长住噶，系咪好容易咧？你觉得？ 我以为系同一个时间， 唔系。我覺得係時候打嗰啲 marker 啦，我睇嚟我用呢一招 嚟。咁佢嗰日同我講開咧，跟住佢同我講話我話咁你佢正職係有份公司嘅工嘅，但係佢話諗住嚟緊會轉工啦。我話轉工做咩？我話做musician 咯。我話咩嘢 musician 啊咁樣。我話我從來唔知道你識玩樂器嘅喎咁。跟住佢話其實咧我就有一啲 remix 嘅碟咧出咗噶啦咁樣。咁同埋喺外國佢喺網上可以賣噶嘛。咁我都賣得幾好，有 label 會簽佢，細 label 啦，即係係啦。然之後佢話同埋其實咧都有好多 club 喺 line up 揾我去打碟噶啦咁。嚇！ 你有個咁正嘅 friend 你都唔知嘅。 我話你有咁神秘嘅生活，因為佢喺美國啊長期都係啦，即係一個 town 咁住。咁佢話咁我嚟緊可能會試下move New York， 咁睇下嗰邊 opportunity 會大啲啦咁。咁我咁香港咧冇可能咧，唔會啦咁樣。咁你要做呢樣嘢，佢就都係選擇要喺翻外國嗰度，個機會會多啲咯。 呢啲 DJ 會唔會有人走嚟聊佢？即係好似嗰啲 MC 入係啊 battle 咁樣㗎，有冇㗎？即係會唔會好似 MC 有 battle 咁？ 呢個咧都比較特別嘅。香港其實有 DJ 比賽嘅，但係嗰啲 DJ 比賽就比較偏啊，係講緊你去真係 live stretching， 即係 捽 嗰啲 technique， 同埋即係係啦， 嗰啲 咁，同埋好多時佢哋都真係會 focus 翻喺即係比較古老少少啦，相對古老少少啦，真係嗰啲黑膠碟嗰種，真係會捽嘅，咁就嗰啲聲就完全唔同嘅，係啦，咁同埋佢哋 新嗰啲唔捽嗰啲咁去捽咩？ 嗰啲而家全部你其實係啊，全部落曬電子㗎啦， 問下啊嘛咁樣，我啲好古老啲人， 係啊，即係我就算 唔好扮冇去蒲我而家。 佢同大家會喺個舞前度 見到 啊飲嘢啊，我係望住個 DJ 睇嘅，即係我自己嗰個。 哇！即係你去取經係嘛？你意思啊？ 冇錯啦， 醉翁之意不在蒲嘅， 真係不在酒。 哇！好有文化你。 咁嗰啲比賽係點啊？ 係咯，呢種比賽就唔係即興模式㗎咯，係咪？ 點玩嘅 係？唔係因為我自己香港就真係比較少啲嘅，係啊，咁有嘅都係講緊係 就係頭先講嗰啲捽 膠、捽黑膠電 嘅 啦， 係咁就我自己就唔係想太想，即係我自己中意啦，唔係嗰個方向咯。 OK， 我頭先點解會講呢樣嘢咧？因為你咪話個朋友去喺美國，跟住去 New York 嘅，因為我曾經聽過啦，即係本地一啲rapper 講過啲嘢，就即係話傳聞啦，喺美國嗰啲地方咧，即係譬如如果你係 MC rapper 咁樣咧，其實係好危險嘅。 點解啊？點解咧？ 即係傳嘅啫。哇，可能有個黑人過嚟走，嗱，我聽講你 rap 得好勁嘅喎，咁樣跟住就叫你係啦，咁就可能同你要 battle 咁樣啦，但你冇得 say no 噶。因為 say no 之後，你就會啪一聲喺個台面度見到 咁，但係做華人都係咁嘅喎， 見到一啲槍械嘅物體咁樣 咯。所以華人都係咁嘅啦。You Chinese， 原來功夫嚇 ，Let's fight！ 但係你唔可以打人喎，因為啪一聲你又會見到有啲嘢台面 出。頭先你已經好叻嘅 啦 ，Bruce Lee 嚇 ，Jackie Chan，Jackie Chan， 所以好危險啊！你個 friend 要小心啲啊！ 但係同埋一樣嘢就係譬如我 friend 咧，佢本身有個英文名啦。但是他如果要作为一个去发表音乐的时候，即是他 有另一个 名字，譬如波性咁样，我不可以叫波性。 DJ 波性 ，DJ 波性， 系喎， 要谂嗰个名噶。 所谓有个字头出嚟见人， 啲咩 Galaxy 啊，嗰啲好劲。 系啦，咁你 DJ Galaxy， 你而家为人所知，你就系 J 风啦。咁你咪即系如果你之后做你嘅音乐，都系用呢个 label 啊。撞咗冯允添， 系啊， 你要谂一谂，即系唔系认真嘅， 可能 电影啊嘛。 系啊，我都有几比较多嘅人会以为我系冯允谦嘅，因为我自己都本身姓冯啊嘛。 有冇客户搞错过？ 咁又唔 得多啲着数咧？ 叫咗出嚟， 咁又冇。 阿追风，阿冯允谦咪有首歌系咩？你好多事咩？ 我好想 因为嚟到佢上，我好想你嘅。 你好多 咩事咧？咁样样 如果可以 cross over 玩就好啦。 但有冇谂过，即系咪都需要一个名堂咁样？ 唔系，其实我自己有谂过另一个方向、就是，就系咧，即系头先讲话啲 DJ 会同啲歌星嘅歌去一做一啲 cross over， 即系可能本来系唔系电音版嘅， 系 就帮佢 remix 一个即系电音 version。咁其实系有一谂嘅，即系呢样嘢我就但系我就未 approach 过任何嘅歌手啦。 Okay、 你想揾边个？ 如 果任你 拣， 任我拣啊， 系啊，任我行， 边个都得噶，其实 梗系吴若希啦，越难越爱， 嗰啲 够献我自己，趁翻你嗰 边，系又快咯， 两个钟版啊， 确实套剧都做完咗好一段时间，就嚟啲太太都唔听噶， 我都听过啦， 呢个夜场到播眼 睇，唔系我谂而家我就唔會特登諗係邊一個，因為都要睇下佢有冇心去玩呢樣嘢。 OK， 因為有啲即係你知唱片公司好多限制啦，或者即係嗰個歌手本身會唔會諗住出一隻啊？佢可能某隻 single，再加可能幾個唔同嘅 remix 嘅 version 係。咁其實呢一個 pattern 嘅出歌咧，喺外國就好興好興㗎啦，已經。咁香港就相對比較少啲啦，好中意都係錄大碟或者 EP 咁。 頂多都係整咗 remix 咯，可能揾呢個 或者 instrument 咁樣樣咯。 係 啦，咁就睇下會唔會有得諗下咁樣玩。 OK。 First you loved me and I let you in,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born again. You empowered me, you made me strong, built me up and I could do no wrong. I let down my guard, I fell into your arms, forgot who I was, I didn't hear the alarms. Now I'm down on my knees, alone in the dark.I was blind to your game, you fired a shot in my heart. Took me to heaven, let me fall down. Now that it's over, I'm gonna carry on. Lifted me up and watched me stumble. After the heartache, I'm of a person, it's not you. You've broken my heart, you can't bring it down. I've fallen apart, was lost, now I'm found. Picked up my crown, put it back on my head. I can forgive, but I will never forget. Took me to heaven, let me fall down. Now that it's over, I'm gonna carry on. 啱啱听会有 Madonna 嘅 Living for Love， 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啊！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今日嘅嘉宾 J 峰啊。 近广东沿岸，本港今晚同埋听日渐转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较为潮湿。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隧道情况先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翻过九龙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就塞到下角道红十字会总部。西行过海就上桥位有少少龙尾。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快慢线都塞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不过就唔需要间封住。红隧九龙入口就淨係公主道过海就比较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嘅。港岛路面方面，较早前东区走廊西行中环近住屈臣道落桥位嗰度嘅坏车走咗㗎喇，不过放工时间就开始多车啲啦。九龙区方面就观塘绕道出旺角方向之前近住丽业阶段都有坏车阻路㗎。咁剛才运输处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坏车走咗，咁但消散緊个龙尾都去到丽港城㗎。受较早前的坏车事故影响，观塘绕道出旺角近住牛头角丽业街一路去到丽港城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另外新界区有宗交通意外在全锦公路的。全锦公路近住大雾山甲龙段，因为意外的关系一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94.8 至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 机不可失，机不可失，机不可失， 不止2017，每个朝早你都机不可失。 为什么？ 每个朝早部收音机都不可失，如果唔系，你就冇得听风骚快活人噶啦。 梁荣忠、桂花田、曾志豪， 每个朝早一定要听住风骚快活人，机不可失。 一套警察制服就代表一个抱负，一个承诺，要维护法纪，维持治安，保障市民嘅生命财产。使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稳定的城市之一。呢度是我哋嘅家，警察同市民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打警察热线2527-7177。 曲飞，你前世做错啲乜嘢啊？今世要做剧评人。 我都想知道前世做错啲咩，所以今世我好努力去揾。 而且啊，你仲系一个有中年危机嘅剧评人添啊！ 发线开始向上。其实我系想做演员多过做剧评人嘅。 所以今个礼拜六晚上8点嘅演艺风流，真系要听下演员殷永培嚟同我哋两位剧评人一齐分享下呢个飞鸟盒，大家就知道演员同埋剧评人嘅焦虑啦。 由香港电台文教组、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嘅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2015接受报名啦！ 本年度新增非华裔组别，鼓励本地非华裔小学生参加今次大赛，推动社会共融。 合作组仲有亲友组合同埋师生组合，无论系一家大细定系学校师生，都可以齐齐讲故事，等小朋友有个开心成长嘅舞台。 今年仲新设网上报名，仲唔登入 storytelling.bgca.org.hk 立即报名！ 知识会社， 知识除了是力量， 还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 每个星期发放不同资讯。 白元浩，阿 Lu， 为什么车胎上面会有些凹凸的坑纹的？ 车胎上的坑纹扩大了车胎和地面的接触面积，增加了车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力，可以有效帮助防止线胎，保证了各种车辆安全又快速行驶的。 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 白元浩， 阿 Lu， 知识会社。 Hi lady， 今个星期日上面睇套戏嘛？ 咩戏嚟噶？ 爱情喜剧，好 sweet 嘅。 Romantic comedy， 共识化。 咁不如你睇纪录片啦。 好啊，原来你咁有深度噶。 Well， 使乜讲啊？听 English News 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本土外国要闻娱乐，无所不包。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容伟浩、 郭锦恩 同大家打开报纸学英文， 即上 rthk.hk/englishnews， 仲有节目笔记。 介绍个人你认识啊？ 吓， 佢好平噶。 唔系、啊，我听讲佢好大噶、啊。 佢块面又平又中意批评，个名都平平无奇，仲唔平？ 哇，你唔好乱讲啊！听讲周柏豪同佢个名一样噶、啊。 所以周柏豪冇用呢个名咯。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你要识下佢啦。佢个名叫 Eric 啊。 柏豪，大胆啲，你叫咩名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其实我有个英文名叫做 Eric。 下昼嘅6点10分啊！今日我哋 Give Me Five 嘅嘉宾咧系 J4，J4 系 啊，喺 网 上面做好多 remix 嗰 个就系。系啊，头先即刻我行出去嘅时候，同事问我：，帮紧 J4 学边个 J4 啊？ 洪允谦， 知 个 样。 做 remix 嗰个 J 风，玩电音嗰个 J 风。 系啊，咁头先讲咗好多唔同嘅音乐类型啦，咁你提到一个叫 EDM， 咁其实 EDM 究竟系啲咩嚟嘅咧 ？EDM 其实系一个都系外国兴翻嚟嘅一个 terms 啦，咁全名就系 Electronic Dance Music， 嗯， 系啦，咁就系、 是、即刻系咪好冇气势咧？ 都系叫翻 EDM， 电 子舞音乐 咯，电子舞曲 系啦，仲要如果你译翻中文系更加冇气势，电子跳舞 音乐， 歌曲音乐 系啦，系啦， 咁但系即系佢其实呢个范畴好大嘅，即系有好多再细分就好多唔同嘅一啲叫种类嘅音乐啦，咁都可以叫佢归类喺呢一个范畴啦。咁香港就其实好多人听，即系譬如去蒲啦，会听歌。都冇留意緊啊，其實自己聽緊咩歌㗎嘛，好正常。去到啲人 即係留意自己嗰杯嘢係咩嚟㗎。 係啦， 同埋隔離嗰個女仔係咩人。係 啦， 有時就係連望都望唔到係咩人。咁但我自己覺得，即係既然即係唔好話淨係香港啦，因為我自己都有去過其他地方嘅一啲譬如 club 啊或者 bar。都係原來都係嗰一類嘅歌啫嘛，咁即係全世界都係播緊啲就係 咩行銷國外， 係啊， 風行數十年㗎啦， 冇錯啦。咁所以就係諗，點解呢一班歐美嘅 DJ 做嘅歌就可以叫稱霸全世界咧？係啦，咁可唔可以香港都會有 一個或者一班 producer 係可以做到呢類型歌，打翻轉頭咧咁樣樣。 OK， 係啦，即係因為我自己就覺得香港嘅即係大家都會聽一啲流行曲，都其實都好多下啦，只不過睇下大家聽唔聽咁解啫嘛。即係其實你話 keep 住上榜嘅，我諗你哋都知會有好多好多嘅作品。咁但係大家聽唔聽又係一回事啦。咁用咩方式聽又係一回事啦。 細分咗啲咩嘅咧？其實下面 你意思係 EDM， 因為咧，譬如咧去外國啲大啲 party 咧，佢淨可以分唔同館嘅。咁每一個管就一種，即係都係跳㗎啦。咁但係就有每一個管就唔同種類。 係啦， 即係你想點跳啊嘛？ 係啊， 唔同跳嘅方法呢度。 你個 groove 可以好唔同㗎嘛？係 啊， 即 係佢有好多都有好多類型，譬如有啲叫普通house 啊、deep house 啊、trance house 啊，咁已經係屬於 house 一種嘅類型啦。咁另外仲有啲可能譬如係會玩 dubstep 啊 ，dubstep 嗰啲。即係個 groove 又唔同啲啦，再勁啲，嗰啲聲啦。咁佢哋又會多好多即係比較偏向電子啲嘅聲音啦。咁另外仲有好多真係話即係有一類有 trance 啦 ，trance 嗰個節奏再強勁啲嘅，係啦。咁呢幾樣都係屬於，因為都係用電腦或者一啲合成器去攞整出嚟，咁所以佢都係屬於電子系嘅。 哦， 係啦。 所以如果前晚日去 Clock and Flap 都佢都有啲呢啲。 冇錯啦 ，Clock and Flap 嗰陣。我就係 stay 喺呢一個有 electric 嘅嗰個 tent 嗰度，就 keep 住全日就喺度 DJ 啦。 哦，你屋企係咪都會焚機噶？ 屋企又比較少啲，我翻 studio 先至焚嘅。 哦，我哋所以你有冇感染到你？ 因為屋企冇嗰啲比較焚到機嘅。 因為阿天兒有中好中一首歌叫《十六號愛人》。 嗰時中學係我第一首認識 EDM 嘅作品， 真係 嗰時好中意 remix 噶嘛。 十六號愛人而家 我以我變了你的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呢啲係嗰啲 呢啲算唔算 EDM 咧？ 都係㗎，係㗎， 我知大家好中意呢隻大哥咯， 相對深度咯， 係啊。 系啊系啊， 总会听过咯，你个年代。 其实有一个年代系香港系兴噶，即系吴仲德年代啫嘛。 哦， 即系嗰阵 周末狂热。 系啦，嗰阵嗰扎黎明嗰扎，郑秀文嗰扎， 陈慧琳啊， 系啦，陈慧琳嗰扎，全部其实都系都 系。花花世界嗰啲， 咁你都系听住会跳舞噶。系啦，咁但系兴完一轮之后就即系系咯，又唔知点解冇咗咁咯。 哦 ，OK， 系咯，而家就开 band 就开始。 唔系因为可能俾啲货车司机即系 播烂咗， 大家都成日觉得啲货车经过。 可能咧，即系搵个机会，有冇人可以去访问下啲货车司 机？你去边度搵嘅咧？嗰啲 歌？你而家系啊？你而家听乜啊？ 系咯， 即系你以前就话听陈慧琳、听郑希怡，即系 Unico 系啦。咁而家冇，你冇理由仲系听紧十年前嘅歌啦。 都系。是 G Dragon 噶啦，而家 韓國嘅有聽過一啲 係轉戰，即係韓國歌 變咗 K-pop 咯，係 係咯。 嗱，呢一個又係我自己覺得有個有趣嘅現象，就係 K-pop。即係韓國韓文，你可能好多外國人其實都唔知你唱乜嘅啫嘛。雖然你中間會加幾句啊 ，I'm sexy lady 咁，即係英文，但係你其實 主力都 係 韓 文。咁但係又可以打翻全世界喎。咁其實即係證明咗語言唔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 唔係啊，因為咧我喺 YouTube 度咧睇過一條片咧，係有啲外國嘅僆仔咁樣啦，咁就播咧就係播韓國嗰啲 K-pop 俾佢哋聽啊。咁佢咧睇到嗰啲即係播嗰啲 MV 俾佢睇就成。咁嗰啲僆仔咧睇到嘅時候咧係，都係 so gay 咁，即係佢哋係即佢哋唔係話意思 gay 等於唔好啊，佢只不過即用一啲形容詞去表達佢唔喜歡呢一種音樂咁樣啦。但係當你密集式咁樣狂播俾佢睇嘅時候咧，佢做係 OK 嘅喎，佢又跟住一齊摁嘅喎。 哦，係啊， 好奇怪㗎， 好奇怪 喎。 哦， 即係有陣時，即係跳舞歌係總係有一種 魔力、 洗腦嘅成分喺度嘅，我成日 係嘅呢個。 即係只要你肯俾個空間啲人接觸咧，其實係唔難令到人中意嘅，我成日覺得。 所以我覺得應該你話嗰個空間好多時而家現有嘅空間就只係局限於喺一啲譬如 club 啊或者酒吧啊，咁佢哋咪喺嗰個環境去到 就好正啦，覺得。 同埋其實係啊，呢個係一個講緊氣氛嗰樣嘢嘅。即係你無啦啦搭緊地鐵要你聽呢啲歌咁樣，嗰個氣氛都唔啱嘅時候咧，你會覺得都好奇怪。 唔係，我覺得好啱喎。其實佢應該開一個車廂係專係俾人摁嘅。 其 其實我有諗過呢個 idea。 音樂音樂車 車。係啊，即係你可能係，我覺得好 幾好。我有諗過 propose 俾即係港鐵啦，即係可以直頭做呢個駐場一卡一卡列車嘅 DJ。 前排係我唔記得三藩市啊，好似係定 Sydney 啊，總其中一個地方啦，好似啊嘛兩個都。咁咧，佢哋係有一而家佢係早排興緊一種 party 嘅，就你翻工之前去蒲。 哇， 系啦， 好振奋喎！ 即系其实等于你朝头早有啲人中意我去跑个步先翻工，有啲人咧就 早餐会 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可能咧就五点半，咁咧佢就有一架，佢有一架游艇噶，仲要系，咁咧就喺上面开 P， 好超嗰件事， 好超吓，咁然之后咧蒲到差唔多，我唔知道，总之跳啦，佢哋 跳 为主嘅， 但系应该唔会食甩屎啊。可以食嗰啲 食蕉咯，冇 食煎双蛋咯，朝早 咯，冇好健康嗰啲吓，系啦。咁我哋就朝早大概唔知跳两个钟咁样，可能七点零。然之后咧，嗰架船咧就去拍岸， 就翻工啦。 然之后你咧就佢哋就会换翻衫就上就翻工咯。系啊， 其实回窝嗰啲可以搞。 系咪吸引咧？ 搭船出嚟中 环，因为佢话好多人参加完之后觉得其实件事好醒神啊。吓，即系你去完之后，我醒咗，希望我 会停唔到， 我唔会翻工嘅时候。 你瞓醒， 系啊，你已经振奋住咁样啦嘛，你抱住一个去趣玩嘅心态去翻工嘛， 照下灯先， 即系有啲直落嘅感觉啊，系啊， 下场先落去， 有下场啦， 系啦，下场下场， 最紧要系唔使企喺条街度谂下场系咩啊，因为大家各自已经知道个下场系点， 好有人生目标啊， 好有人生目标啊，即系有得搞啊，其实呢啲， 然后翻完工嗰日已经好眼瞓啦， 系啦， 咁又可以早啲翻屋企。 又去 第二日系啦，第二日又准时起身啦， 几好啊呢、這个。但系，譬如如果喺香港表演场表演，你多唔多接呢啲？会唔会有 show 啊？等等嗰啲。 现阶段其实就比较话少，系即系啲大型嘅 show， 即系主要系一啲朋友或者譬如介绍之下，可能有啲 party 或者有啲 event 去玩咯。 你会唔会带备你嗰啲网上面嘅作品去啊？ 都会待定嘅，不过唔一定会玩咯，睇情况啦。 OK， 即系如果系即系一啲。好大家唔介意嘅，即唔係真係話 要好有 冇乜 brand 嘅嘢， 即係如果 annual dinner 無啦啦， 係啦， 唔係我覺得佢哋會好開心喎， 除非佢萬包 嘅 啫， 食嘢嘅咋，完全唔理個台發生啲咩事， 係咯，即係呢啲機會都會 有嘅，係啦， 哦 OK， 因為我呢樣又都真係確實係我都係啱啱接觸冇耐，咁亦都係即係不斷地，譬如上網學啦， okay， 或者係睇下身邊朋友有冇啲人係玩緊啦。咁都有諗緊嚟緊，會唔會真係認真需要揾個譬如真係現有嘅 DJ 係即係學嘢咁樣。 哦，係啦 ，OK。因為譬如而家你可能係多咗一啲叫二次創作啦，都算係一種嘅。係啦，咁嘅作品就好多人知啦，要知啊 J 風我知喎，佢近排有咩歌啦咁樣。咁會即係呢種會令到你喂正喎呢、這個，即係你可能會個你個心會喂旺旺噶嘛，即係話啊呢度啲人中意喎咁樣。咁會忘記咗你本身你做緊嗰啲嘅音樂。即系放低咗啊！即刻，即系好似 咁又唔会话放低咗，只不过系即系时间上会分薄咗嘅。 要出片啦！要出片啦！ 有噶，会 留意时事多咗咧，即系睇下 人 有咩弊好咯。 留意时事嘅人嚟嘅，但系只不过之前就 佢仲有留意 Instagram 嘅，佢有睇 见到我 你嗰啲啊！ 好咧，我真系我冇咩金句可以俾 remix 啊！ 系咯，咁样样。 下次整翻个先， 即系我同我啲听众讲，哦，佢话唔好讲佢个名，跟住转头就讲。 所以呢个就系嚟紧，即系自己继续会有自己嘅创作。 系啊，希望会花多少少时间咯。即系其实网上面就好多人就suggest 嘅 keep 住会有啲新嘢话，整呢个啦，整嗰个啦，即系会俾好多 idea 嘅。咁但系我都未必个个都即系啱我自己心水或者自己想整，所以都。系咯，即系抱歉啦，各大网民就未必可以即系系啦，答应晒所有嘅要求啦。 Okay。 有冇话有咩条件你先觉得值得你做一首 remix 噶？ 我自己因为我一定要睇条片系有冇嗰啲sound bite 咧，系我自己觉得啱用，即系我如果我用我。 做音樂嗰個角度去睇咧，同大家平時就咁睇完條片可能會有啲唔同，即係都會睇佢嗰個三倍係咪有啦，同埋多唔多啦， 使唔使要好有 beat 嘅本身， 好有節奏感， 定係唔關事咧？可以後期令到佢好有 beat， 後期都可以做，但係都係睇時間啦。有啲就譬如最近一條就都幾快手嘅，其實一日內完成咗成件事就係。即係之前睇住啊， 哇！ 係啊，睇住啊， 呢個震撼性嘅聲響， 咁好笑，笑嘢今時今日先攞翻出嚟嘅。 如果嗰個唔係 最近㗎， 新 㗎， 新㗎。 點解嗰個背景感覺咁 old school 又咁樣㗎？ 新東京， 咁我又冇，我覺得好似以前嘅香港咁。 即係點樣可以提高？即係如果有咩事發生，提高大家嘅警覺。 應該係講緊 一月一號上海嗰個人 本身係一個係啦。咁佢係好心係想提醒，即 係我以為舊。 好勁嘅， 咪衣著啦， 咩安全主任嚟 嘅，係啊 係 啊 係 啊， 有名銜 嘅 佢， 係啊，咁但係網民就即係對嗰日生輝就係好入腦嘅，係 啦， 好成功，所以呢個生輝 係啦，咁所以 咁大聲入腦幾難， 睇住啊， 即係佢又介乎於有冇粗口之間咁樣樣， 係啊， 因為有啲人誤以為佢係有講粗口咁樣， 係啦，同埋佢又即係啲人又以為佢係盲人一個啊， 咁唔好咁講啦， 唔係即係網民嘅一個係覺得係一個gimmick。 誤會咗 嘅， 好多誤會啦，美麗嘅誤會啦，咁 同埋個女主持又好， 好大反應， 鎮定得嚟好大反應，因為個女主持好似係冇大叫噶嘛， 冇啊， 冇，但係佢 好震咯， 好華麗咁樣避開咗， 咁好正啊，真係唔係今日就時有啲人俾人嚇，佢自己都會叫噶嘛。但佢冇叫啊，佢成日做动作。 系啦，所以件事咪好笑咯。咁跟住就当日就系、是、即系有条片摆喺 YouTube 系即系完整版咁啦，冇加工啦。咁就有人话即刻掉俾我，好多人都即刻掉俾我。咁我就 即刻谂起你啦，因为 系啦，其实好多时都有噶。 飞云系机会啦， 机会嚟啦。咁我就整啦。咁其实就都用咗几个钟就整完条片摆埋上网。咁跟住啲人就哇，使乜咁快啊？咁啊，呢條片其實就相對嗰個 hit rate 都 OK， 就係因為夠快咯。 係，呢個點為之 OK 嘅 hit rate 咧？網上如果作為一條片嚟計， 係冇噶，我自己覺得啊。 係啊，起碼你覺得咁樣哇，咁就接 過十萬咯。 哇 ，OK， 過十萬， 過十萬。 嗰條片幾耐去到十萬啊？ 幾日咯。 哇！ 你冇大叫啊，自己都 喂但其實好多 YouTuber 其實而家即係其實可以靠呢樣嘢去生財噶嘛。 啊，係 啊，維生啦。 嗰啲就即係紅，好紅嗰啲咯。 咁而家起碼講你嘅名，大家都知係咩邊個嚟噶嘛？ 係。 唔係你紅啊？ 會唔會 上咗嚟呢個節目咯？ 多謝多謝。 有咁多報紙雜誌訪問你女啊？係 咯。 咁有冇帶嚟一啲嘅機會俾你咧？其實。 你只係 即係唔係訪問嘅機會，即係 YouTube 可以即係靠呢個 頻道商業啊！我哋講 商業 嘅機會啊！ 生財又唔算話好多嘅，都有少量嘅，即係可能當譬如一個 freelance 合作咁樣咯，咁都係用譬如音樂或者用影片嘅形式去到做。咁、但係我自己覺得長遠計咧，比較一個係現階段就唔會話有好多錢嘅收入，但係係一個得著就係真係識得多咗好多人，尤其是真係有心搞創作嘅人啦，即係網上面其他嘅 YouTuber 啦，或者係。甚至乎係即係本身係圈內嘅，咁都有俾咗好多意見或者係即係咯，嚟緊會可能會傾唔同嘅 project 咁樣樣。 OK， 係啊，咁就真係叫做真係開始慢慢叉只腳入一個比較音樂圈嘅一個地方咯。 係，係咪真係好團結嘅 YouTuber 其實？但係其實都有啲各自為政咁樣，因為始終你嗰個競爭對手 有其實有邊度唔係咁嘅？ 我唔知啊，你咁講到好似係萬眾一心，即係眾志成城為公益嗰單嘢咁樣。 佢哋其實都各有各嘅特色嘅，即係佢哋自己有自己長處，即係好難講話全部都好眾志成城為有啲乜嘢嘅，係啦。但係如果真係要合作喺一個 project 起上嚟，就佢哋都幾即 係 幾團結，係啦。 OK， 咁所以而家你一講係電子音樂咁樣，起碼你即刻可能諗起一個 YouTuber， 佢亦都係即係中意音樂嘅，你會諗起 J 風呢個名字嘅，都算係幾成功啊！我覺得呢個係真嘅。 嗰啲耳筒啊，嗰啲。 嗰啲 品牌可能 同埋馮允軒啊， 係記得 可以打佢主意。 可以打佢主意啊 ，J 風啊咁樣，喂，咁希望你真係可以快啲可以有自己一啲 original 嘅創作，可以俾人認識多啲少少呢一類嘅音樂啊，認識你嘅音樂啊，咁樣 EDM 啊嘛， 冇錯 ，OK， 喂，咁啊，今日多謝 J 風， 多謝 ，Thank you。 can't be sleeping, keep on waking without the woman next to me. Guilt is burning inside, I'm hurting. This ain't a feeling I can keep. So blame it on the night. Don't blame it on me. Don't blame it on me. Blame it on the night. Don't blame it on me. Don't blame it on me. 嘉宾阿 J 峰啦 ，thank you， 系啦，咁我哋有系热情推介摆上我哋 Facebook 嘅 group 嗰度嘅，啱啱就 系啦，就系、是、weekend 大家有阵时冇嘢做系咪？ 系啊， 我哋又有一啲咧唔使钱嘅游戏可以介绍俾大家一齐玩， 只要你有朋友就得啦， 系啊，够多就得啦。 原来呢个世界真系有朋友就可以玩好多嘢噶啦， 系啊，就玩你啲朋友啦。 就是一个叫抢猪肉嘅游戏啦，咁非常之简单，你一包纸巾都玩到噶啦，你可以六个至八个人都已经够玩噶啦。 咁你而家系咪可以上去睇下最简单 的？系最简单嘅方法咧， 示范啦。 系啊，上 R T H K Give Me Five 嘅 group 度可以睇到。 咁我哋唔止我哋三个 都可以睇到。 系啊， 请嚟咗阿 O 啊， 系近十位港台嘅 D J 嘛，系近十位 啊，咁样 好劲啊 ！Facebook and group 啦 ，R T H K Give Me Fiv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澳网报道，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前日在北京出席一个会议时表示，中央认为反占中斗争仲未完，好戏还在后头。报道说李源潮出席的是中国侨联的会议，他在会上说香港持续几个月的占中搞手和背后的人没有达到目的，目前中央港府和爱国爱港力量取得阶段性胜利，在捍卫一国两制上向前迈进一步。李源潮认为参与占中的青年人的行为值得警醒和总结教训，又寄予侨联在反占中斗争中给予更多支持，需要认真研究利用互联网加强信息沟通。 亚视大股东黄炳君借钱给员工，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陈婉娴形容是荒谬和教坏细路，批评有关做法本末倒置，欠人钱还说要借钱给其他人。陈婉娴说今朝曾经致电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要求当局想办法要亚视管理层支付欠薪，对方的回应是会循法律程序解决。法庭下星期五会处理部分欠薪个案。陈婉娴认为不应该等到下星期，政府应该想尽办法处理。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建议在特首选举引入反对票制度，给选民投票支持个别特首候选人的同时，亦可以对另一名候选人投反对票，令当选者更具认受性。他建议若果候选人获四至五成支持票，但同时获两成反对票，就要有第二轮投票。经过第二轮投票之后，若果候选人仍然有两成反对票，就应该交回提名委员会再提名其他人参选。陈文敏认为若果提名程序被中央箍紧，就另找出路制衡，以免当选人日后施政困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今晚同听日渐转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5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较为潮湿。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啊，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事故先咧。头先咧，运输署嘅朋友话俾我哋知，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啊，快线有意外，塞到去九龙城世运公园回旋处嘅太子道东观塘，近住彩虹道有意外，快线受阻，龙尾去到九龙城世运公园回旋处。隧道方面，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塞到龙翔道桥面啊；狮子山隧道翻沙田，龙尾油站；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龙尾分别在红十字会总部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路过海塞到油站、渡船街过海就塞到水果批发市场附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 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一年一度香港马拉松，这个星期日隆重举行，参赛人数突破73,000人，大型封路亦会维持一段长时间。香港电台交通组由早上6:30开始为你报道最新封路消息，还有外勤同事现场直击报道赛道外围一带交通情况。 香港电台交通资讯全方位提供。 骚动音乐，骚动莫文蔚，不散不见。原本李卓雄就是帮莫文蔚写紧一本新书噶，但系筹备嘅过程入边发生咗一件事，所以意外地咧就生咗呢一首嘅新歌出嚟啦。 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倾好多偈，咁加上我做呢张碟嘅时候系啱啱我爹哋旧年即系好突然咁离世啦，咁所以佢亦都好了解呢件事，即系成个过程。咁我哋亦都有倾过，即系尤其是即系生离死别、我又做紧一张碟叫做 Departure， 咁呢个实在太巧妙啦，即系个好吻合咯。咁所以佢用。不散不见，即系啦，将呢一个 twist 咗，系啦，调翻转个 twist 咗佢，但系 bring out 一个其实系反而系更 positive 嘅一个信息。 你是我世界起点，我是你荆棘冠冕，把爱与亏欠揉成一圈。 You know I had to do this right. It's the Rock Costello remix. 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骑呢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骑呢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最近政府发表了施政报告，我就觉得同学生最关系密切的梗是关于交流团和历史科的改动啦。至于一班学生又是不是这样想呢？今个星期六下午四至六，寻常事认真做，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 Voices of Youth， 一起听一下一班年轻主持对施政报告又有什么看法啦。 介绍个女仔你识啊？ 两个字形容她， 女神。 诶，一街都女神啦，而家。 但系佢嘅功夫好到家噶。 哦，袁秋啊，你讲？ 唔系啊，讲紧佢啲文笔功夫啊。 哦， 佢把声啊，仲不得了添啊！ 你仲唔系讲袁秋？是孝公啊？ 梗系唔系袁秋啦，我讲紧黄天仪啊。 想知道我黄天仪究竟同袁秋有几大嘅分别？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七点 ，Give me five，come on。 又嚟到呢个六点半之后嘅时间啦， 系啦，逢星期五六点半之后都会有少年警讯嘅环节嘅，咁一阵间将会有 Madam 同埋两位 JPCJ 嚟到嘅，咁我哋就会做一个短剧咧，内容系关于一啲警队啊或者少年警讯最新嘅资讯，咁而听众都可以参与，就系参加一个问答游戏嘅，咁啊都同我哋嘅短剧内容有关，咁胜出嗰位听众可以得到200蚊书券，而输咗嗰位咧都会得到100蚊书券嘅，由少年警讯送翻俾你。 我决定录低你呢一句每个礼拜 每个礼拜播嘛。 可以， 唔使每次读一次系嘛？ 好似 announcement 咁样 样，每次都唔同啊个内容其实 系咩？ 系噶有唔同的， 真系噶， 系啊，啱啱 叫 J 风做个 remix， 有啲唔同，系啊，系啊，咁所以如果你想参加，好简单嘅啫，而家打电话嚟18723588啦。 长了几岁，高了几寸，快乐也一样，像以往有歌开口唱，若觉痛快伸手拍掌， 跨到几尺，吹到几里，就齐齐幻想，别怕这笑话多牵强，就当要去找找理想。 随着年月，想不到我们一眨眼，通通也都实现这天，也总不枉我们将散了十年。 陪我们唱这首歌，唱这首歌，唱每一首你喜歌，我这我，我们唱到开始变老都不错。 醉过旧友，再 唱这首歌，就是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留下什么可给轻看？回望我在最初遇过什么，那是我简单得多。 就当作假素素养，在远处彼此赞赏， 不要感到当你走远变成为绝响，在你我要走的方向，愿你 也找到理想。 随着年月，想不到我们一眨眼，通通也都实现这天，也冲不枉我们相信到目前。 陪我们唱这首歌，唱这首歌，唱每一首你起歌我即过。我们唱到开始变老都不错， 谁个旧友再 唱这首歌，就似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留下什么可堪轻寒？回望我在这刻遇过什么，我曾遇到很多，学会很多，也记得起那些闯过的祸，有缘在你身边擦过的一个，最高旧友再唱这首歌，就似当初人既然活到一天，其实什么都可轻看。然后我在最终做过什么， 我们有过一首歌， 嚟自悠悠心灵，而家佢最新嘅派台歌啊，叫做《不枉我们张三十年》。 JBC 话你知， 为咗打击酒后驾驶罪行，警方有啲咩相应嘅措施呢？ 警队第一部流动呼气测试中心已经喺2014年初正式咁样投入服务。测试中心由警察流动指挥车改装而成，车里面安装咗最新型号，俗称大机嘅酒精呼气分析仪、打印机同埋电脑设备。司机若果唔能够通过首轮酒精呼气测试，就需要上车再作举证呼气测试。结果仲可以即时打印作为呈堂证供之用，成个检测过程亦都只系需要三几分钟嘅啫。除咗上述流动呼气测试中心嘅新措施之外，警队亦都已经为陆上总区所有41间嘅警署装设咗酒精呼气分析仪，去缩短检测呼气测试同埋举证呼气分析之间嘅时间。新措施将会进一步加强警方打击酒后驾驶罪行嘅能力。 想知道更多关于警察嘅资讯，咁就要继续留意 Give Me Five 少年警讯嘅环节啦。 Give Me Five 少年警讯。 时间嚟到下昼嘅6:09， 系啦，今日我哋有少年警上两位会员同埋阿 Madam 咧就上到嚟嘅 ，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湾仔区嘅周卓莹，大家可以叫我做 Michelle，Hello， 我嚟自屯门区嘅吴卓贤，我可以叫我做 Edwin， 好，电话旁边有两位听众朋友准备好嘅，喂， 第一位 系，女仔先嚟， 阿慧啊， 阿慧 ，OK， 另一位咧，男士你点称呼？ 阿德啊， 唔该。阿慧同阿德嗱，因为有个短劇嘅，听清楚个短劇内容之后，有个问答游戏嘅 ，O 唔 OK？ 知道。 OK。OK， 听清楚咗劇先啊。 哇 ，Edwin， 你手上面呢部咪就系航拍用嘅遥控直升机，好得意喎！乜你有兴趣玩嘅咩？ 系啊 ，Michelle， 考下你啊，对航拍嘅认识有几多啊？ 我只是知道呢，航拍即是航空拍摄，虽然是一项有趣的闲暇活动，但是都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Michelle 讲得没错啊， 无论是航拍定是消闲用的遥控飞机，都会受到香港法例空运及航空服务牌照条例的监管，因为如果操作失当，有可能会导致意外发生的。 Madam， 我已经了解过有关放飞的注意事项了，好像在放飞之前要先检查一下遥控和模型飞机，确保它们操作正常，跟住咧就要留意放飞嘅地点啦。法例规定，模型飞机嘅飞行高度限制系离地300尺以内，而放飞嘅地点最好就系远离机场同埋直升机坪， 同埋远离一切可以干预无线电信息嘅电源，例如变压站又或者高压电线等等。一般嚟讲，无人机系唔可以飞越多人嘅地方，同埋装载危险嘅物品。咁有啲咩地方系适合噶？ 香港咧都有一啲较为郊外嘅地方咧比较适合嘅，好似系元朗大堂啦、南生围或者将军澳、清水湾等等都适合放飞噶。 嗱，放飞嘅注意事项梗系包括实习啦，初学者最好就跟从有关经验嘅模型飞行人员学习飞行技术，记紧遵守飞行安全守则，咁就玩得开心啦。 安全咧真系好紧要噶。如果咧因为鲁莽或者疏忽操作模型飞机而危害他人或者财产安全咧，可能咧会被检控。 嗱，大家想知多啲关于放飞模型飞机嘅注意事项咧，就可以浏览翻民航处嘅网站 www.cad.gov.hk。 好，接翻电话旁边两位听众朋友出嚟先啊，吓，阿慧喺度吗？ 喺度啊， 喺度嘅。 Hello. 阿德咧， hello， 喺度， 喺度。OK， 好， 两位都喺度啊，啱啦。咁我哋一阵间咧会就住呢一个短剧嘅内容咧问三条问题嘅。咁你只要斗快嗌自己个名去答问题就得噶啦。不过我哋有一个规矩嘅，就系以问题之后听到嘅第一个名为准可以答嗰条问题嘅。O 唔 OK？ 知道。 OK。 OK， 咁我哋先交俾 Madam 你先啦。好啦，第一题。放飞航拍或者系模型飞机嘅地点咧，最好系远离啲咩地方咧？讲出一行。阿德， 远离机场、直升机场， 系啱嘅。阿德有一分。好啦，第二题。 第二题，剧中提及几个放飞模型飞机嘅地点，试下讲出其中两个啊。 阿德， 阿 丽， 阿维， 阿维，南生围，张生 豪，南生围同咩话？ 同 埋咩啊？ 同埋 将军路，哦，系啱嘅，咁啊，唯有一分。好，第三题， 第三题就系根据香港法例，模型飞机飞行嘅高度限制系几多咧？ 阿德，阿德， 300尺内， 系啱嘅。咁阿德咧就答中两题啦，就胜出咗嘅，咁会得到少年几送信出嘅200蚊书券，咁阿维都有100蚊嘅书券作为奖励嘅。 好， 多 谢 两 位 ，thank you， 多 谢。 警察故事。 对上几集警察故事，我哋邀请到杨 Sir 同埋俊杰同我哋分享有关业余射击运动，仲有辅警计划嘅一啲故事。而今集开始，我哋将会搵嚟警队嘅另一个单位。 今个星期开始嘅警察故事咧，我哋就会访问一啲着得好靓嘅人嘅， 系啊，同埋佢哋嘅表演啊都好靓，好优美嘅， 系好精彩嘅。咁我哋成日都听到啦，警队入边咧系有香港警察乐队嘅，佢哋有个 police band 嘅。今日我哋就请咗佢哋其中三位嘅成员嚟到嘅，咁啊包括有香港警察乐队嘅音乐总监梁宝根警司梁 Sir， 你好， 你哋好。 仲有一位咧就系香港警察乐队嘅主任苏子安督察 Andy Sir， 大家好。 同埋有女成员出现啦，有我哋香港警察乐队嘅成员。郭幸元女警员 Eka 你好，三位你哋好。我哋一开始话佢哋着到好靓嘅，因为佢哋今日咧都着咗佢哋呢个系咪你哋 police band 嘅制服啊？就系两上， 冇错，呢个系我哋主要银乐队嘅制服嚟嘅。 系几时可以着噶？冇话一定系表演先着得嘅。 主要都系表演着嘅啫，因为呢套衫我哋又唔想整污糟。如果系一啲排练嘅话，我哋通常着翻我哋嘅工作服嘅啫。 哦，即系就表演先会着呢一套嘅啫。咁呢一套衫会唔会话定时定候有得改下，有啲新款出现咁样噶？ 其实我哋个款式就唔会点样改，其实都好多年历史。因为我哋乐队其实1951年就成立咗嘅， 系 咁嗰阵时只不过系一啲同事前线嘅同事当系一个业余嘅。嗜好咁啊，组咗队 band， 咁啊得20多人嘅啫。 即系嗰阵时冇话因为要有表演所以要组队 band。 未住嘅嗰阵时 系佢哋大家兴趣交流下嘅啫。 系啦，咁去到1954年咧就成立埋风笛队，咁之后亦都因为 好多我哋出去表演之後咧，嗰啲市民啊、大眾咧，都對我哋樂隊嘅表演嘅需求多咗之後咧，咁對 band 就越嚟越越嚟越變大咗，咁佢亦都變成一個專業樂隊。 哦，咁以前即係講緊1950几年嘅時候，佢哋玩嘅音樂係有冇話邊啲類型㗎？ 主要嘅音樂都同軍樂有關，因為始終我哋警察樂隊咧，咁我哋主要都係玩軍樂啲進行曲啊嗰類型啦。咁亦都同啲同事裏面亦都有啲部分會玩啲流行音樂嘅，即係等於你哋而家打所謂打 band 啊。 係㗎，例如會玩咩流行音樂，講唔講得㗎？ 得，點解唔得咧？可以玩。又可以玩，我哋连 Gangnam Style 都可以玩，系我哋可以玩到嘅，即系可以，我哋乐队系可以玩到呢一啲类型嘅歌嘅，只不过系问题个场合啱唔啱用嘅啫。 系咁有冇场合系啱用到嘅？ 有，我通常系出外队，即系唔喺香港表演，因为我哋嗰时候有阵时我哋出啲军操汇演咧，喺欧洲嘅地方咧，有时会遇到有韩国嘅乐队，都系军乐队， 系、 例如我哋2012年去德国不奈梅表演有个国际音乐汇演，咁系韩国嘅南韩嘅海军乐队喺度，咁我哋就特登玩《江南 style》，佢哋亦都好，佢哋好 surprise， 即系佢哋觉得好惊讶，点解我哋会 同埋我哋好似翻到家乡咁样咯？ 系啊， 可能佢哋都冇准备呢首歌。 我哋都可以喺譬如有亦都美国嘅队伍啦，咁我哋可以玩 Lady Gaga 嘅《Bad Romance》。 哇，玩得好前啊！佢哋都玩呢歌。 唔系，我哋谂到咁严肃嘅，即系有阵时系可以轻松。 系轻松啲啊！近排介绍你玩一只谭咏麟嘅《银河岁月》啊，呢只歌因为佢嗰、那个， 点解咧？ 因为佢编曲嗰啲系好orchestra 嗰啲，我觉得好又系好优雅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俾警察嘅银幕对话，我觉得系有另一番风味嘅。 依家隔篱呆咗， 喂咩银幕需要咧？ 依家应该系咪年资最短咧？就咁睇落去， 系啦，我系入咗嚟未够一年嘅， 未够一年。你本身喺警察有冇人警队入边担当咩岗位嘅？ 本身我就系做呢个敲击乐手啦，咁平时就主要系打大细鼓、镲都有嘅。 咁正职咧，呢个 police band 唔系正职嚟噶嘛，系嘛？即系 正职嚟噶， 已经系正职嚟噶。 我哋一队专业乐队，我哋主要工作就系为咗表演， 即系唔需要兼顾， 唔需要 其他警务上嘅， 系唔需要做警务嘢，除非我哋有啲比较紧急。嘅情況之下，我哋先可能需要做翻警務工作。 就咁聽落去，香港警察樂隊都算係警隊裏面一個幾特別嘅部門啦。咁究竟佢哋喺訓練嘅時候，同其他警察一樣，會唔會係要跑圈啊練體能，定抑或有佢哋特別嘅訓練方式呢？想知道嘅話，就要留意下集嘅警察故事。 Give me five 少年警訊。 跟住咧有第二个嘅短剧嘅，就关于一个嘅微电影嘅，咁啊听一听呢个短剧啦。有 Michelle， 听讲你啱啱出席完首映礼， 哇！我冇听错啊，首映礼 Michelle 乜嚟拍戏咩？ 讲得冇错啊！我早前咧就演出咗一套叫做《迷惘》嘅防罪微电影，就系由香港警务处警湾仔警区联同湾仔区扑灭罪行委员会以及区内嘅非政府机构合办，就喺今个星期二举行首映礼啫嘛。 呢套名为《迷惘》嘅防罪微电影咧，好有意思噶。Michelle， 不如你同我哋介绍下。 好啊。今次制作呢套防罪微电影嘅目的咧，就系为咗促进社群参与，同埋提醒啲市民咧要慎防社交媒体嘅骗案。内容咧就分咗三部分嘅，分别就系讲述网购嘅骗局啦、裸聊陷阱啦，同埋手机程式骗案三个情景。 哇 ，Michelle 你又好啦，有机会参与演出，我谂呢套微电影一定可以吸引到青少年收睇噶啦。因为大部分都是由学生去演绎，不单止有共鸣，还同大家息息相关。 是啊，我都觉得很荣幸啊，可以为防罪教育宣传出一分力。今次的微电影是以青年人的角度去拍摄，入面有很多对白都是以现今青年平时会讲的潮语去度身订造，而且还有一个特别嘉宾参与演出，就是 Chillam 啦，是不是好羡慕呢？ 哇，还有张智霖特别客串演出添啊！等我看看拍成点先。咁你今次拍摄过程有咩得着啊？ 除了获得拍摄经验之外，还认识到来自湾仔区不同学校的朋友。不过呢，都有不少笑料的。当我面对着镜头的时候，真的很紧张，很怕会不记得对白，又是这样吃螺丝。 吃螺丝简直就是你的专利啦。 Edwin， 你不是挂着笑人啦、啊。这套这么有教育意义的微电影你看了没先？ 嗱，如果大家同我一样都未睇嘅话咧，就等我话俾大家知去边度睇啦。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搜寻《迷惘》，就可以睇到呢套微电影噶啦。 Give me five 少年警讯。 好，最后咧，仲有一个嘅少少嘅宣布嘅， 系啦，除咗微电影之外咧，即系仲有一个教育及职业博览，要话俾大家 JPC 或者有意加入警队嘅朋友。 嗯，系啊，咁咧嚟紧2月5日至8日啦。咁咧，警队咧就将会参加咧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嘅教育及职业博览2015嘅。咁咧个时间咧就会系上昼10:00至到7:00，而举行嘅地点咧就系香港会议展览中心1号展览厅。 今期警队展览嘅主题系维护法纪，你我承担。 系啊，仲有咧，为咗配合职业博览啦，警察招募组咧将会喺2月星期一至6公众假期除外啦，早上10:00至到5:00，喺湾仔警察总部13楼举行一个招募快线。咁如果未能够出席职业博览嘅人士咧，可以喺上述嘅日期亲临投考噶。 OK， 咁有兴趣嘅朋友就自己留意时间、日期、地点等等嗰啲情况啦。 系啦，唔该三位， 唔该晒。 一看到你就会很快乐，你让我的心情整个飞起来就好了。嗯，马路上的跑车有够多，哦哦哦，我们只有一台脚踏车，脚踏车就是用脚踩，我爱你爱得好自然，自然就像住在贪婪乡下的一天，天然的你，天然的我，是不是忙碌工作生活好空洞，天然的海，看不到好难过，生活是天然天就够了、oh, oh, 我不用再听谁说谁的坏话， 太好了。 网路上的坏人那么多、oh, oh, oh, oh, 我们需要一场 Rock and Roll， Rock and Roll 就要 Rock and Roll，我们都爱得很自由，自由就像来自江南平原的夏天，夏天的你。 卢广仲嘅新歌叫做系天然的最好啊，咁啊都系啦，我哋嗰个 video 摆上去我哋嘅 group 啦，或者喺 mine 都睇到嘅。 系啊，咁啊呢个 video 咧就系关于介绍一个就系只要你有朋友就可以一齐玩嘅游戏，系几开心嘅。 重点系呢个之外就系你可以从中睇到我哋啲前线嘅 DJ 嘅同事 压力好大， 系佢本身佢哋本身嘅性格究竟系点样嘅？佢系咪一个阴险人咧？ 系咪一个小偷咧？ 系啊，咁个正直嘅人咧，有冇个声大夹恶？嘅人咧， 全部都睇得到晒， 全部睇到晒。 呢个游戏冇版权嘅，不如你随时攞去玩。 系啦，喂，咁啊，今日 weekend 开心啲啦，咁啊，下个。